最终的荒唐。如果还有遗憾，是分手那天我奔腾的眼泪都停不下来，若那一刻重来，我不哭，让他知道我可以很好。 我曾经有一次呢，看过叮当的现场演出，那次演出正好叮当的话筒出了问题，而他在现场唱的歌是《我是一只小小鸟》，又非常需要自己的爆发力。在当下那么糟糕的情况下，叮当选择了坚持用自己的真嗓把那首歌唱完，赢得了在座的所有的听众的尊重。每个歌手都会有自己的演唱风格，比如说像叮当，他更让人记住和喜欢的就是他的爆发力。那么接下来呢，动力火车也同样是如此。 大雨过后，霓虹的世界，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热闹的街，烤香肠的香味，想起远方你的眼。也许流浪是我的事业，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你忘了你的誓言。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却收不到从前。飞机划过我头上的天，希望它为我带走一切。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你留下的世界已支离破碎，我可以无所谓，只要你自觉无后悔。他唱不出的心碎，你忘了你的誓约。 台湾的原住民歌手动力火车带来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两个人呢算是那种比较执着的，除了演唱风格的执着之外，我曾经有一次听他们两个人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和对方分离，这个誓言甚至比爱情的宣言要更加的震撼。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这首歌是来自于现在应该非常幸福的莫文蔚。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季总算有些想得开。

们总会需要这样一些真正的歌手，或者是最纯净的声音。也许你从来都没有听过他的八卦绯闻，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你只需要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来享受他的声音就够了。这是拥有着天生爵士嗓音的慵懒的王若琳。那么说到王若琳呢，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其中就隐含了一个八卦的意思。因为王若琳的父亲王志平在台湾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他的恋爱对象就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台湾的红极一时的玉女歌手林慧萍。 来的来，去的去，失去泪水和我总如此对自己期许，可以勇敢，也可以温柔，在男欢女爱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都可以勇敢，也可以温柔。 这种演唱的方式在新一代的歌手里面已经很难找到了，因为它属于上个世纪那个年代最纯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林慧萍带来可以勇敢可以温柔。如果说你对林慧萍这个名字还是有点陌生的话，可以告诉你，侯湘婷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我是如此爱你，那首歌的原唱其实就是林慧萍。说到刚刚那个八卦呢，会让我觉得其实无论你在什么年纪遇到一段好的爱情都不算晚，所以要时刻准备着有一颗勇敢的可以接受的心。接下来庾澄庆翻唱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 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请你的爱，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道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你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想你的日子，提着你冻不淡的房子，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翻着抽屉寻着你名字，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从你回眸而去那一天开始，我的日记写的是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想着你的感觉，忧郁的杂念，淋湿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犹如梦的坚决，吹乱我的日夜，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想着你的感觉，犹如雨的缠绵，淋湿我的岁月，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想着你的感觉，犹如梦的坚决，吹乱我的日夜，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 这是天生就非常适合来演唱苦情歌的巫启贤，在当年他非常年轻的时候，这种高音呢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感慨一句岁月不饶人。巫启贤其实在1980年就已经出道，而且呢在新马地区开始就凭借着他的实力的唱腔和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来打开了市场。我们来熟悉他是在90年代，因为他在台湾市场发展，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比如说等你等到我心痛太傻这些歌，还包括刚才的这一首想着你的感觉。如果说这首歌是一首典型的好像要在风雨飘摇的时候来伤心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与爱长流就显得格外的大气和荡气回肠。林忆莲， 我们流浪有多久，陌生世界里熟悉的温柔，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一直的漫游，只为着和你牵手。我的以后在你心头，整个宇宙感动的颤抖， 多少关口。 大将风范，不愧是天后林忆莲带来的《与爱长流》。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结束曲了，来自于熊天平。我想起来熊天平当年唱过很多的作品，其实都像接下来这首这么动人和浪漫，比如说《渔人码头》，比如说《雪候鸟》，比如说《爱情多瑙河》。 车险时刻为您保障， 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 自驾旅行有免费救援， 你没时间理赔维修，平安全程代办。 平安车险，更用心的好车险。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